了， 不是， 我操！ 拜拜拜拜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系啦， 我已经想唱出嚟添， 好惊 啦啦啦！ 即系平时我哋就开唱过有几多单元嘅事 啦， 系并唔系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系要好高昂咁啦啦啦啦咁样， 反正隔日睇唔到，所以佢就揿低咗几个 key。 好，我哋今集系讲咩？ 啦啦啦啦。 我想可能后生啲人都唔知呢几个音系咩意思， 但听我哋嘅听众有啲唔后生嘅， 系 因为连阿 YY 讲嗰啲冇人睇过嘅广告都揾翻出嚟俾 YY， 唔系有啲好后生喎， 有 个零零嘅喎，话有一次 零零 系啊 后， 系但系都有啲唔后生嘅， 系心境老未嫁， 系啊身份证系。 我哋今次系讲日剧啊，我哋之前好耐之前讲过香港嘅电视剧啦，咁我哋而家不如讲下日剧啊，日剧而家其实 冇人睇， 有嘅 唔 hit 啫， 有人睇嘅， 唔系香港 hit 嘅嘢咯，有人睇嘅， 少啲人关注， 系啦，因为大家佢成日讲韩剧。 是 啦，或者因为 Netflix 啊或者其他平台的缘故你会看美剧。 是啊。 是啦，英剧泰剧。 是啊。咁你有妻嗰啲都系日剧嚟嘅。 但系冇以前嗰种。 是啦，以前嗰种当时讲 嘅。大家好多都追。 细个我諗90年代嘅时候啦，香港其实都好 hit 去睇日剧。或者睇日本嘅文化嗰啲嘢嘅。 我觉得近年就因为俾韩国呢就盖过咗。 全世界都睇緊韩国。 转緊囉嗰个 trend 喺度。 可能呢或者之后过几年又有兴 翻 hit 啦，系咪？ 会噶，唔出奇。 会，不过韩剧都兴咗一轮啦，可能都 而家啲人都唔好睇噶，麻麻地噶。咁都系韩剧又转咗好多嘢啦，佢都唔系一定行苦行佛啦，即系佢都玩咗好多花神 啦， 系啦，亦都好多明星啦做啦。咁但系今次系想讲日剧嘅，因为我发现好似一来好似而家冇乜人睇日剧啦， 冇乜听人讲。 系啦。讲亲嘅嗰啲剧都唔系日本嘅，系、啦。咁另外就觉得其实有啲好嘅日剧系好似俾人淹没咗，好似冇人留意。 即系好似大家都就系睇个港版嘅《大叔的爱》，有冇人睇个日剧版嘅《大叔的爱》？ 系啊，本身 original 嗰个版 系啦。 咁 可能少啲人有嘅， 有嘅啲妇女就 但系就唔够，即系可能咧有人讲，但系就我觉得咧好似只系。唔会好轰，即大家都轰烈，即 好 多人谈论，好 多人谈论。 其实嗰阵时有一排咪有一个啊，死啦！大家唔记得咗添。 佢都好中意噶， 讲办公室嗰个咧。 哦，即系讲边个？ 都引起一片热潮噶。 嗰、那个半泽直树 系啦，嗰、那个咧都有曾经，即大家好似哇有。但系都系就系好 无以为继，因为就一套好睇咁咯。 系，跟住就冇再 冇再 继续 啦。 系，我觉得而家系 半扎直樹我都冇睇，話事 冇。但嗰時咧，香港 hit 係咁扮佢噶嘛， 咁 即 係 有啲人扮， 因為 hit 啊嘛。咁好多人扮魷魚遊戲咁啊，你明唔明啊？即係 但 係 魷魚遊戲之後有好多都係韓國啊嘛， 佢鬼佬加上 Netflix 突然之間將個世界縮細咗啊嘛， 都係啊。 即係香港同美國係冇關係咁噶嘛，好似大家總之喺嗰度睇啦。无论你边个国家嘅人 都系睇紧同一版面咁，好似 系啦，咁所以嗰件事又唔同玩法嘅。 可能大家觉得好似，哎，你又睇我睇咁。 系啊，咁我为咗呢个题目咧，就略略咁问过下我身边嘅人啦。个题目都好简单嘅啫，你心目中最经典好睇嘅日剧系咩咧？ 好，浪漫 我唔先唔讲。 问咗我哋，不如三个自己答咗一个 先 啦。 我 先 唔讲嗰个问出嚟结果先。Y Y， 你觉得咧？只系一条问题啫。你心目中边套日剧系好睇、经典嘅？ 其实咧，我 你可以讲三个出嚟嘅，头 三 位嘅你可以 讲。讲到咁多， 唔紧要。 你话我即系 第一位 比较中意， 一讲呢个题目一谂起就哦。 哦，美丽人生其实好中意。 O K， 系边个做噶？ 即系上盘贵子同木村拓哉。 冇错。 上半个月即饰演一个残疾人士，即是坐轮椅的。 没错。 咁同木村拓哉一个爱情咯。 是。 但我好喜欢看的。 是。 因为我很喜欢上半季子。 有没有看过啊？ 有。 有。 是上半 季 子。其实我很喜欢上半季子的。 是。 当时亚视有播这套戏。 是是是。但我好像不是在亚视看的。好似系，唔记得咗系咪有线定咩？ 我喺亚视睇。 唔记得咗啦。 好似亚视睇。 咁跟住另一个比较，即系你话即系比较。 深刻的呢可能是那个魔女之条件。 哦，是旧那个 first love。 是 啦。是 啦，即是龙泽秀明好靓仔啦，小路仔咁样讲笑那个。 咪青少年咯。 同埋 好靓仔，个嘴唇是红色咁样，好粉红。 哇 哇喂。好尴尬添。好啦。 好个嘴唇是深色的罗嘉玲。 是啊。 成意识太多。跟住那个女主角咯，是啊。 蔡蔡子。 蔡蔡子。等一 重蹈蔡蔡子， 是不是重蹈我都唔记得咗。 但系佢而家， 佢而家咪 好少做戏啦嘛？有冇？ 有 噶， 佢仲活跃紧噶。 系啊，佢 系 啊，做好多戏拍 噶。 佢老公系边个啊？ 板丁龙 屎， 冇错啦。 以前系讲牛屎 ，OK， 好差。 佢喺 GTO 度出现， 系 同埋金田一少年之事件， 系啦，呢个都好多人讲，系啊。大家我哋就系睇唐门歌， 因 为 我哋睇 T V B， 但系嗰个小说系好靓嘅，当时 啊有板李慧咯，但 系 佢咧越嚟越歪， 系啊好奇怪，你唔好问啦，只要信啦，好啦，呢个嗱你咁样三个，呢三个咯， 系系呢啲我哋细讲，阵间下杨怡咧。你嘅三，你第一个先啦。最我一问你呢个就哦，咁我答呢个啦。 咁悠长假期一定系嘅， 系啦，就系头先我哋嘅啦啦啦啦， 系当时非常中意啦， 都系嘅其实。 跟住我有一个冷门少少嘅，就系叫做蛋糕上的草莓或者草莓上的蛋糕， 咁熟嘅呢个。 咁呢个系龙泽秀明同森田恭子饰演嘅一套 漫画嚟嘅，都系咪啊？ 唔系嘅，其实 你捞乱咗嗰个咩街角洋果子店啊？类 似 嗰 个 唔同， 嗰 个 另外 个 系 啦， 唔 系 样嘢嚟噶。 咁呢一套系好难嘅，佢仲有蛙冲洋界嘅，我觉得入边 而家又系歪掉咗， 系啦， 唔系而家正经咗啊。 佢 以前系坏孩子， 佢系日本版嘅残冠希。 我最记得佢跳楼啊！ 我记得， 不过佢好似话 high 大咗跌咗落嚟啫。 唔讲啦嗰啲， 跟住仲有一个日剧系钢琴嘅。就系野田妹 哦， 交响情人梦 嗰 个 系啦，嗰个后啲嘢我想讲， 后啲唔紧要， 系 你最中意啫嘛， 系 你自己啫嘛，系啊 ，OK。 咁我先唔讲我个三甲先，因为头先你讲咧，有好多人都答咗，例如好多人答嘅就 系 悠长假期啦 ，Long Vacation 啦， 系 咁系都系木村拓哉嘅代表作， 系好睇嘅都系。 系啦，咁但系条女咧，我记得佢好似拍完呢个之后冇咩拍其他。 山口智子系咪？ 山口智子其实系一个好出名嘅演员嚟嘅， 即 系 后来比较少啲。 因为佢其实系前期啲嘅人嚟噶，就唔系。 咁而木村 系 呢套开始红嘛，所以后面就好多啦。 我而家你讲翻呢一出戏咧，我最记得系木村成日喺雪柜攞冻水出嚟饮。 你嘅记忆同我系。 有用的情节啊！ 我明白啊，佢成日饮冻水，但系咧，其实咧，人哋嘅记忆点系喺蛋蛋波嗰度， 系啦， 你嗰个记忆点就系饮冻水， 系啊， 同埋嗱， 我觉得好有型啊， 佢就系冷暖自知啫， 唉，记忆点人。 如果有朋友都系好似我咁，请留言，爱我请留言， 跟住你就觉得啲冻水好好 饮 啊嘛， 好似解渴咁啊嘛， 我就话究竟啲冻水系买翻嚟定入落去 买嘅佢哋系 咁嘥钱嘅， 其实每一套日剧都有呢个情景噶。 因为你觉得佢 其实佢恋爱世纪都系咁噶， 佢每次喺外边翻嚟都饮噶。 其实恋爱世纪我都好中意嘅， 佢都系咁噶。点 解咁得意嘅饮呢啲水嘅？ 佢喺屋企楼下食完咖喱，上翻都系饮水。 点解喺咖喱度唔饮嘢咧？ 啊，讲下悠长假期咧，除咗讲 翻悠长假期， 仲有松隆子嘅， 系，但系佢唔 系 主角嚟嘅， 系啦。咁所以我都好 focus 啊，我头先提过嘅恋爱世纪嗰套， 系啊， 嗰套我都好中意。 好啦，因为嗱又悠长假期咧，我谂我哋呢个年，而家我哋三个主持人呢个年龄层嚟讲咧，就未去到好深嘅， 因为我哋系细个， 因为细个啲嘅，当时我哋对我哋嚟讲，同当时我哋睇嘅时候，同嗰套嘢系耐啲啦，即系旧少少嘅， 我直情系好细。 其实呢套嘢咧，嗰阵时应该系啲廿几岁嘅人会好深刻嘅。 系啦，因为当时对佢都系嗰个年纪啊嘛，佢就系木村拓哉嗰年纪啦，年轻人啦， 恋爱啊，爱情， 同埋当时个拍摄手法就好新啦，好 young 啦，咁 大家都年轻人， 主题曲就大家都识唱啦，好似好活泼啦，好活力啊。 好唔一样 嘅 嘢啦， 即 系 佢哋嗰 年 龄层经历过啲嘢啦， 系啦， 就会深入啲。我哋啲细路就 好似 咁咯。 其实嗰阵时我冇睇嘅， 系 我只系知道套嘢，后来自己睇翻睇过一次嘅，时候头都唔睇过一次嘅。咁我都觉得哇，以嗰阵时嚟讲，已经讲紧姐弟恋都算系咁噶啦。 系啊， 系啊，当咁都系后来发现喺日剧世界咩都可能发生啦，有姐弟恋啦，有师生恋啦， 乜都有啦， 黑叉都有啦，系啊，黑你唔死啦， 总 之好咦咁啦，系啦。咁我嗰三甲呢第一位是 Hero, 嗯 okay, 都系木村嚟亦都系 有 重男子 嘅。 木村真系好难搣甩佢所讲嘅。跟住我嘅第二位呢系呢、這个又系可能冇乜人听过但我经常都入晒心嘅就系铃木保奈美嘅新闻女郎。 我都有睇嘅。 系因为佢系 TVB 播嘅，有播过嘅。第三咧就系头先 YY 都有讲嘅，就系、是、Beautiful Life 啦，即系美丽人生啊、 嗯， 就系、是、上桂子同 木 村嗰、那个。 木村、啊、 木村系好难唔睇噶， 仲有好多啊， 好多 其实。仲有冰上曲曲。曲球嗰个啦，系嘛？ 有 good luck 啦，即系佢机长，哇靓靓仔到啦， 揸赛车嗰个啦， 系啦，跟住佢连首相都做埋啦， 其 实 木村有咩做咩，即系乜都做， 好多职业，职 业都做到噶， 系啊，佢觉得佢 有冇做医生噶？我唔知啊， 好似有， 好似有， 好似 有， 即系佢全部做晒， 好似系啊，有人将佢嘅职业 list 出嚟噶，我记得好搞笑噶， 即系佢做过咩？ 佢乜叉都做过， 厨师我知佢做过啦，系咯， 厨师啦，飞机师啦，冰上曲棍球嘅人啦，检察官啦， 发型师啦，钢琴啦， 因为 Beautiful 嗰个 life 系啊，就系诶，即系美兰生佢就系做剪头发嗰个啦。咁我三甲点系咁，因为我记得咧 Hero 嘅时候咧，我应该系。我唔知道六年班定中一二咁样啦吓， 大个啲啦。 喺呢个 TVB 睇嘅其实，咁咧我嗰时特登就揿咗佢 like cam 就唔系听配音噶，我听佢真声，同埋系夜啲播噶，即系唔知十点十一点嗰啲礼拜六，即系我睇到嘅时间系播噶。咁咧又系处于一个咧，全部屋企人都唔捻理我，自己喺度睇嗰啲啊，即系自己买个个礼拜喺度睇一集嗰啲咧，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因为咧佢唔系爱情剧嚟噶。Hero 是讲一堆检察官啦、嗯、日本东京的检察官个个穿晒西装好老正咁样然后木村拓哉就是穿着嗰件巴菲啡色嗰件羽绒。 是不是即是律政英雄 是啊他就去参与呢个然后就即好似佢特别啲嘅。 是 啦个个穿 Red Wing 啦从此咩人都穿 Red Wing 啦是啦。咁又有从龙之有啲暧昧啊咁样其实就每一集是一关一啲案件咁啦， 好正经咁噶嘛。 佢对比其他人就唔正经，因为佢流流费费咁嘅，同埋佢哋成日都去嗰个酒吧咧，佢无论佢想食咩，嗰条就阿驴哦，即系有啊。我想蛋酒，阿驴哦。我想食咩意大利面，我想食咩你唔会有哦，阿驴哦。佢乜叉都话有嘅。咁我嗰时觉得啊，好有趣啊，点解咁嘅咧？同埋成日谂，咦，点解佢仲未同松子一齐咧？咦，第九集嘅咯，通常得十集嘅啫嘛， 都系咁 谂。仲未有，但系 因为佢有二啊嘛， 都唔系佢成套后来 Hero 系有二第二季啦，有特别版啦， 佢系戴眼镜噶， 系啊系啊，有电影版啦，即系佢轮咗几条友，但系主打都系要有木村先嘅。 同埋都系查， 因为得佢一个，因为佢系做 Kenji 啊嘛，即系检察官嘛，得佢一个，只要有咗佢，其实其他嗰啲人答咩都唔紧要，讲真。咁所以后面嗰啲我都有睇嘅，但我唯一翻睇都系呢个第一季嘅 Hero 啦，因为太入心啦，实在。我连啲案件睇，同埋当时咧仲有呢个未红嘅阿部宽啦。即系佢仲系做紧配角啦， 未去荷里活， 未去亦都未罗马浴场抢晒衫，未圈套啦，同中间有几位嗰啲，即系完全未嘅，仲有配角。咁我觉得全部人都好得意，个个都有戏做啊，就唔系净系得木村，又唔系讲爱情，佢就系同阿松隆子暧昧下咁样嘅啫。咁我觉得啊，好好睇啊，我而家都会翻睇嘅，系冇黐筋， 系唔黐筋咧，不嬲咩？大闹广昌隆都咁睇啦。 如果大家想睇嘅话咧，呢个第一季嘅 Hero 十一集啊，好似系而家黄 Will 系阿睇嘅， 哦， 你可以揿去睇嘅，免费嘅。 Beautiful Life 有冇得睇咧 ？Beautiful Life 我屋企 VCD 你睇唔睇？ 黄 Will 都仲有，黄 Will 有 Long Vacation， 哦， 有一睇。 VCD 好难，大佬。 系啊，立系啊 ，Y Y 头先讲嘅，你要讲下长盘季子套系讲咩啊？到你讲下。 上盘季即系我而家有啲模糊啊，即系我就当然我就 戴头盔先， 系啊，你唔好要我讲咁 detail。 我补充你讲啊， 上盘季之后头先咪讲佢系一个残疾人士啦，即系坐轮椅嘅，咁然之后咧佢就 木村拓哉是一个发型师，即系好有型嗰啲日本好时髦嗰啲，即系佢咧嘅衣着啊，再加上佢， 我绝对觉得张继聪而家系抄佢 嘅。妖，但系张继聪佢 争好远， 唔系啊，你唔好理佢样， 佢着衣着 系啦，嗰啲电单车啊嗰啲。 因为咧佢系有啲复古美式嘅，咁佢入边着嘅衫咯，唔知啦。咁嗰阵时细个就哇好靓啊，即系 佢已经着紧嗰啲出边系牛仔，里边系毛嗰啲褛啦。 系啊，即系佢嗰啲衣着，你而家睇翻都觉得，喂，而家都有呢啲嘅，咁兴嘅。 嗰时我发，我第一次见到有人咧，将呢件长袖 T 着喺着咗里面，出面着件 T 恤咧，就系木村咯。 系即系，唔系即系佢咧，佢打扮啦，同埋佢饰演一个发型师，我觉得好似真系。 系啊，系 咁嘅。我嗱，你问我咧，我大概记得系咁啦。咁佢同呢个产生咗，即系想一齐，但系因为佢系残疾人士咧，佢好自卑。我记得，同埋有一个诶，佢哋成日去一个好似 canteen 咁嘅地方食饭。 因为常凤桂子系图书馆嚟嘅，嗰度系图书馆嘅 canteen。 咁咧，佢哋有啲戏成日都喺嗰度。然之后咧，我记得有一个情节咧，就系佢邀请佢去佢嗰间发型屋度帮佢剪头发咧。 系 佢咪轮椅，佢唔想去，因为佢有啲地方去唔到噶嘛。 佢觉得好影衰佢咁样嘅， 佢喺嗰个戏里边咧，佢好自卑，就唔敢去爱呢个人嘅。 系啊， 而佢后屘木村系帮佢，即系譬如佢觉得嗰啲地方去唔到约会咯，我记得。 啊系啊， 跟住佢又唔知点样 入唔到嘅，因为全部都话冇我哋， 我 记 得 落唔到嚟有楼梯， 系啊，好尴尬嗰啲。跟住佢又觉得唔好烦啦，唔好去啦， 算啦算啦咁。 咁但系木村就帮佢，即系唔紧要噶咁嗰啲咧。同埋佢系一个如日方中嘅。 发型师啊， 系佢觉得我呢啲即系咁样唔 衬唔起你， 衬唔起你嘅。咁但系我觉得好感动嘅系咧，佢即系佢系排除万难，即系你佢会话啊，你唔好咁样啊，即系嗰个剧情里边咧， 鼓舞人生噶。 系啊，你觉得好好感动咧，佢咧系令到常凤桂子即系有少少自信去中意咁咯，即系佢个初头系好自卑咁嘅。 系啊， 我即系个剧情系咁啊，令我好深刻。 但系佢唔系嗰一种一嘢就嚟， 佢 系噶， 佢唔系好核突嗰啲，即 系。佢 系 有好多陪伴啊，我会咁形容。 同埋当中你又系见到木村，即系咯，好有型嗰啲啊，系啊嗰啲咯。 我最记得嗰个情节系佢哋约会啦，咁常凤桂子就去啦，点知佢去碌落去嗰条路咧就整路 啊，好似系。 咁佢就兜路啦，唯有兜路咧，点知咧碌下碌到边，佢跌咗个坑渠，唔知卡住咗噶。 咁好耐咁， 系佢嗌唔到啦，咁佢就唯有喺度好无奈咁喺度等啦。跟住咧，木村喺度等住，咁耐都唔嚟嘅咧。点解搞咁耐嘅咧？后来佢后来有啲人可能发现咗阿常桂子，就推翻佢屋企。咁佢屋企揾佢，佢就问佢点解你唔嚟啊？佢又唔想讲呢件咁丑嘅事出嚟啊！佢就有少少类似好似发烂渣咁，就你唔好理啦，总之唔去咯咁样噶。 系 即系好自卑啊！嗰件事 系啊，跟住即系佢又唔敢讲出嚟咧。 成日想着嗰对红色高踭鞋，但 系 又唔敢嘅。 因为佢戏里边有一个情节，成日即系有只红色高踭鞋睇嗰对鞋噶嘛。 佢送俾佢嘅， 系啊系啊，但系佢其实就觉得自己唔配想着呢对鞋。 我都行唔到，点着 着 嚟 做咩咧？但系佢觉得你想。即系你中意就点解唔要咧？ 所以当时最开心，通常咧好惨啦嗰个内容。最开心系到片尾嘅时候咧，佢就好，佢两个就喺个白色嘅沙龙度，即系剪头发、影相喺度笑晒，仲企起身跑啊！咁你就觉得，唉，咁啊舒服晒啦！咁啊，又第集再炒过， 即系佢好似有少少幻想世界里边，其实 佢哋冇嘢嘅时候就系咁咯。 系咧，你都好似会咧个脑想，如果佢唔系跛就好啦咁。 因为佢唔系就系单纯嘅跛，佢话有病，所以先会跛嘅。其实后来就系声顶嚟嘅，因为常桂姐死咗嘅。 我觉得好惨。 佢仲要帮佢化妆同 所以呢个好深刻咯，睇嘅时候就觉得。 当时我第一次觉得木村都有啲演技。 系， 因为咧讲真，恋爱世纪都好经典，但系嗰啲令咗佢需要演技啊嘛，冇乜 恋爱世纪靓仔就得噶啦， 系冇乜演技可言嘅。 但系其实恋爱世纪嘅演技系喺女主角度，唔系 系啊，唔喺佢度噶，喺松隆子， 因为咧上 唔系松隆子， 上盘贵子嗰个，我唔知啊，觉得佢个感觉。即系佢好戏嘅， 系啊， 系咯， 好舒服噶。同埋当时千禧年嘅时候，大家好中意常凤桂子噶。 系啊，佢呢种咁嘅斯斯文文噶， 系 系。 咁咦，佢都几好啊！ 佢形象好好嘅， 系啊， 又冇古灵精怪嗰啲事情发生嘅， 唔同 feel 又。 不过后屘佢都退出，即系冇。 唔系佢而家都有噶， 冇乜做咁多。 佢 IG 嘅，佢自然咁老去咯，而家 即系几好。即系你知有好多日本嘅女明星咧，有多啲新闻令到你知哇咁样噶咯。 你话 好多都有。 你讲酒井定系炸烤？ 好多好多，咁讲冇两字都有啦。 炸烤，炸烤比较严重啲。 咁跟住，所以你觉得哇，佢好似一个模范咁。 flash 啊， 系系系 咁咯。 咁常诶，松隆子其实我觉得都我都中意嘅。 松隆子我以前成日最深印象系嗰个手表嘅广告， 系因为成日都 即系佢 样 好卵大个样，然之后佢只表咁样， 都唔系都系个苹果，都系仲系喺个 玻璃苹果，系啊，恋爱世纪都好多人。 同埋佢同诶木村，你觉得好？ 是啊， 好衬噶嘛。 系系因为首先喺佢另外一套戏嘅时候，佢哋唔可以一齐啊嘛。跟住咧， 终于一齐啊， 终于一齐。跟住又去第二套戏，可能又一齐 暧昧 系 啦。 系，但其实佢哋系唔会一齐， 冇错啦。 因为佢哋都唔。 我记得后来好似近年咧，佢哋应该各自前几年啊，定前呢十年内啦吓。而家仲有 YouTube 嗰条片，就系佢哋各自有啲戏要宣传。咁咧唔知电视台定咩，就咧将佢两个摆埋一齐，就话哦，你两个而家好似去约会咁啦，叫佢哋去啲唔知咩艺术馆啊，去食嘢啊咁咧。佢兩條友木村要揸車車佢 set 個 cam 個車度嗰啲啊，你 feel 到一絲尷尬， 唔係好熟嘅咯。 係啊，你 feel 到佢哋好， 係啊， 做戲還做戲咯， 好好嗰啲啊。 即係好似咧，以前細個覺得羅家良同係陳慧珊可以，即係但係佢哋好襯嘅嗰樣嘢，但係其實佢哋真實唔會一齊嘅，冇錯，就係咁啦。 戀愛世紀我都喺 TVB 睇嘅。 另外晒我最都是佢阿木村嘅打扮又系噶，拎成日拎住个公事包。 同埋我中意睇佢着格仔褛就，哇咁啊，又系哇。 其实佢真系好犀利啊！佢嘅 fashion 而家睇翻都系， 而家你都跟紧佢嘅 fashion， 即系觉得哇好，都唔会觉得好老土噶， 得佢先得 嘅 啫， 佢真 系 好 发现。 系， 只有佢先可以咁。佢咩头都好睇嘅，有冇搞捻错？点解会咁？ 同埋嗰阵时最出名，佢个头发系长发嗰个， 系好多人整扮佢添啦。呢个 世纪个高峰嚟，应该嗰啲 fashion， 即 系 个个都跟。 同埋 呢个 世纪，我当初睇一睇就吓，就系长龙子一夜剪咗佢个头。喺个办公室嗰度一夜剪捻咗个头，系啦。 但系跟住剪完嗰个头，就系个个都哇嗰、那个头啊，即系嗰啲人跟啊。后来 啊，系佢嗰个中长都系短发嘅，俾佢嗰个扎辫， 唔系食嗰只长 发嘅， 即 系 嗰啲挛挛地咁样。 跟住觉得哇好有型啊， 都系咁啦。张继聪系嘅，抄佢咯个头。 哇唔得啊，但系 但系个样排啦吓， 唔好 你 个样， 唔 好 讲， 系 唔好 讲啊。系啊，真系抄佢， 我想象唔到。 我细个见到有人买水晶苹果咯。 系有， 即系好贵，即系嗰个嗰嚿嘢好贵。 屋企好多蛋蛋波，因为咁 蛋蛋波同水晶苹果咁样， 都系木村啊嘛。另外一套戏系、 哦 okay, 因为佢 One Vacation 系蛋蛋波，唔系、 啊、 哦， 冇错。 但水晶苹果当时听闻真 系 好贵 啊，街啊张蛋蛋波真系， 我都试过。 但系你住十几楼， 我 系 玩啫，唔 系 因为佢嘅。 一两层嗰种嚟、 哦，水晶苹果 系咪一瓶牌嚟噶？ 耍 squatty 唔系啊，定系再大啲啊 ？Tiffany 定咩？系咪嗰阵时嗰啲 Tiffany 系银嚟嘅？ 佢剪个就咁一个玻璃水晶苹果啊， 即 系 大大牌子出咗之后， 唔知喎、啊。 再买， 细个就唔会注意啲嘢噶。 大人喺度话：哇，呢、這个好出名啊！同埋就系嗰首歌咯，《Love Generation》即系佢嗰首歌咯，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啦，唔唱啦，系啦， 又系嗰首歌令 深入民心啦。 主题曲系咪？ 佢所有嘅日剧主题曲大部分都系你会记得嘅，以前 可能因为红咯，有多人睇嘛。 平井坚有啲好记得， 即系真系意思，我意思系好多人听咁，你就 会 hit 嗰首歌。 First Love 都系啦， 哦系啊， 系啊，当时嗰年 几廿年后 再听，系啊，唔系我听你讲，即系你哋讲嘅时候，我谂起其他，除咗头先讲嗰三套之外， 好多噶。 嗱，譬如我会谂起《荧之光》啦， 系， 即系谂起诶绫濑遥啦，因为我谂下有冇啲新啲嘅， 跟住其实都唔算新而家， 系啦，而家 而家嚟 讲 唔新，但系后期啲呢啲 系啦。咁跟住又会谂起你讲即系《美丽人生》咧，其实我谂起另一套戏嘅，另一套剧集咧叫《Orange Day》。 哦， 咁就系妻夫木聪 哦， 同埋柴崎 木聪其实有一轮都好 hit 嘅， 系啊，有一轮系啊，佢同柴崎幸噶，柴崎幸佢咧系冇听力，但系一个钢琴家嚟嘅。 系啊，知道呢、這个 其实残疾真系吓好多嘢。 系啦，冇错啦，我就谂起其实日剧好多都会咁噶， 盲啊、聋啊、 有病啊、 癫症啊。 同埋你头先讲起唐本光，我谂起另一套咧系佢同森田恭子做嘅《Two Heart》嘅。 我记得呢个名字，但我唔记得系讲 打拳嘅。 另外仲有《沙滩小子》咯， 系都系比较。 耐啲嘅，系 beach boy， 嗰个系有足快耐风噶嘛， 反正 嗰两个系巨头啦， 系啊，仲有一个你好中意 迷得。我好中意死啦！ 广末凉子入面有 我还好 啊，佢而家閪嘅， 系 个 扮 咯。 佢中意佢对鞋啫， 系啊，佢话佢中意佢对鞋嘅啦。 详情睇听翻买鞋嗰集， 系啦，我哋讲 呢 个 呢、 這 个沙滩小姐当年风魔万千少女， 我冇睇过 嘅， 我 冇嘅，我 睇 过 噶。 嗰阵时我真系好多人迷嗰两个人咯。 我唔系迷呢样嘢，我就系好想去冲绳，跟住望住海浸喺个桶入边就，因为佢 想做呢件事，你就系想 佢咧 想着嗰对波鞋， 好似有嗰啲叫。做咩铁嗰啲咧，成个成、哦、个好似嗰啲点讲咧？ 加油，你讲到噶， 装嗰啲汽油嗰啲咁嘅桶啊， 心理 油，跟住咧就浸喺嗰度噶，好正啊！睇到 系咪谢霆锋吉他 MV 嗰啲桶 啊？我冇睇过佢 MV， 唔知 道。我哋 因为嗰两个即系埋死好多 竹野内丰同埋反町隆史。 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反町， 我中意竹野内丰个样 子，以前系嘅， 好粗犷啊。即 系后来我中意反町隆史， 好工地 喎。 竹野内丰个样靓仔啲， 精致啲啊。 但 系后来 反町隆史对老婆好好， 菜菜子 系啊，我就觉得 G T O 系啊，就觉得 G T O 我都冇睇， 我睇漫画啦， 我有睇啊。 好似 G T O 系咪亚视播噶？ 系啊，冇错， 即系边个配音 都冇睇嘅。 咁你哋有冇睇过《巨星呼噬》啊？ 有， 我听过， 最中意 嘅 系 啦， 系啊，但 系 其实 已经走咗嘅竹内结子。 系啊，我好中意呢套戏嘅。 巨星呼噬喺 TV 睇嘅， 大家可以听下首歌嘅。 唉， 一个人的牙刷， 下翻翻嚟继续。好啦，咁我头先其实咧，而家咁样 up 翻头先嘅剧，好 多都系TVB 播。 因为我哋以前你睇到， 系啊，即系电视播啊。应该 咁讲，以前冇话好似而家咩 Netflix 会买啲，咁你都系等 TVB 佢买咗。 同埋我哋有一个小即系小朋友啦，又唔会真系买。 同埋嗰 阵时 有一轮就兴过啲翻版 VCD， 但系好难咯。 唔系啊，嗱，你讲起呢样嘢咧，当时我系有一个亲戚咧，我点解会睇日剧就系喺我暑假嘅时候，佢俾咗好多套呢啲 VCD 我。 即系老翻啦。 嗱，当时你点知细个 有嘢睇啦， 小学 冇而家咁多平台可以直接睇到嘅， 系唔系 now 有嘅？以前网上行咧、哦、可以揿翻嚟睇嘅。 但我哋有阵时冇咁多能力啦，细个 系啦， 屋企人有咩睇？ 我最记得嗰、那个佢讲个 long vacation 咧，就系喺嗰度揿 啲碟咁样睇嘅， 系啊。跟住同埋啲碟咯，同埋我后来再认识咗一个朋友系好中意去日本嘅，所以佢系好多呢啲 VCD， 佢就狂借俾我睇咯。 嗱、哦，我觉得嗰阵时你其实真系接触日本呢啲节目咧，真系好多人买碟。即系老翻嚟睇嘅，真系一套咁嘅。 以前送和系有得买嘅，仲有综艺节目。 咁你冇话而家 YouTube 嗰啲嘢啦。咁跟住仲有咩咧？诶，而家我睇过有线咯，有线有买呢啲日剧嘅， 系有嘅， 买翻嚟再播嘅。 系 咁同埋你话 TVB 咯，真系 TVB 买，但佢系拣嚟买，买啲好红嗰啲先买嘅。 咁但系嗰啲又真系好睇嘅，因为红咗。 因为佢咧好有资源去配音。 你有冇发现而家你唔会睇佢买翻嚟嘅剧集，但系以前系会噶。 有咩嗰啲唔使睇咧？ 飞啊， 即系 Viu TV 都有买噶嘛，有。 哦，有，但系而家大家太多唔同嘅平台可以去睇， 唔需要靠佢嚟睇 啦。即系你唔会话啊，佢有呢套播啊， 因 为咧 以前讲紧，应该都其实系我应该五六年班去到中学嘅时候啦。其实系年轻人嘅世界咧，系 hit 紧台剧嘅。 都系， 讲真，即系我哋应该。其实同学间应该系睇紧《恶魔在身边》啊， 中学嗰阵 嗰啲啦，系台湾嘢唔专啊，即系嗰啲嚟。 台湾好繁盛啦， 系啦。 小学嘅时候日剧嘅， 系啦。咁但系嗰个时候其实个电视就系睇紧日剧嘅，但系后来中学都有啲日剧，我哋有嗰阵时候有讨论嘅，例如就系呢个《一公升的眼泪》啦， 都系嗰个剧 系 嚟 嘅。 当年都好多人，头 先 讲 嘅就 《烤 英龙华》 系啦，即系你估都估唔到嗰个咁清纯嘅吓， 诶、真系估唔到。 系啦，点样到咁咧？ 佢嘅造型好靓，信服佢系 好靓，其实 好斯文， 好 纯品嘅， 系啊，好个毅力咁样克服。 因为嗰个戏又比较励志啊。 同埋嗰阵时我成日都做件事，嗰阵时我中午咧我就扮阿雅， 你几岁？你睇下几岁嘅？ 冇关系，阿雅行路。嗰度仲叫阿雅啊嘛， 系啊系啊， 佢一开始行落系左跳右跳，即系佢平衡唔到喺学校咁跳咧， 扑街啊嘛， 系成日扑街，然后又要特登佢嘅同学又要推佢去坐学校个 lift。又我就扑街啲，我就扮嗌啊行路，喺度狂扮。 但系佢都系嗰啲催泪嗰啲系嘛，即系比较，即 即个个都哇喊哇好惨啊！ 佢冇睇 过， 劲催泪， 嗰个系一定喊嘅， 一公升的眼泪， 系啊，一公升真系。 系啊， 我冇当时 我 当时 仲好中意就烤鹰龙，我觉得好出 睇啲唔睇啲， 靓又好戏， 系啊系啊，又点知 好中意 嗰 首歌《粉雪》咯， 系啊， 即系好红， 系啊，好好听 噶。 你嘅记忆真系太古有， 因为好 hit 啊嘛，嗰首歌。 嗰首歌同学攞嚟做铃声添，我记得 大家都会 特登 chop 出嚟做铃声添，喊到 PK 嘅又系。跟住仲有女王的教室啦， 我呢个都好， 又系嗰阵时中学，即系我哋啊，佢咁样播咪睇咯，咁样啊。 咁有冇睇过《树木二课》啊？ 诶，我睇啲唔睇啲，但 系 佢亚视嘅， 系但系都好好睇，但系深夜 就冇睇过， 因为好系啊， 唔系深夜播， 惯性即系好少转过去啊。其实 唔系呢套都好 hit 嘅，我知道。 我就觉得佢成日都企到 办公室， 企到拍海报咁咯。 系啊， 即打企一个位，然之后摆晒个角度咁样企喺度咯。系啊， 女王的教室都算后期啲嘅啦。即系比较，即系唔系 中学嗰 时， 唔系嗰个年代 啦， 系近啲噶啦。当时我嘅时候觉得，究竟呢个老师系想点咧？即系睇嘅时候， 系咪 佢搞咩咧？ 韩国都翻播类似翻 有 挂， 跟住后来就已经系野猪大作战噶啦， 改 造，改造， 系大改造， 即系嗰啲丑女嗰啲啊， 系啊， 我 不真系唔丑嘅，咧污糟啲啫，即系佢冇丑化个样嘅，佢立啲一个头，耷低头一嚿嘢咁样咯。 跟住之后就系个山下智久，佢就 三 P 系啦， 亦都好多人讲呢个求婚大作战， 冇错， 系啦，亦都好多人睇，我睇啲唔睇啲求婚大作战嗰时， 我有睇嘅， 因为好唔专心啊，因为太多嘢啦，其他 哦，我都有睇， 即系睇睇下就，算都睇翻嗰啲咯咁咯。跟住仲有十四岁的妈妈，我同学嗰日讲，我问佢， 哇呢、這个冇啊， 呢、 這个 其实我冇睇嘅， 唔系嗰个志田奈咪有咗咯， 即系 即系天 诶、 即系女王的教室嗰个女主角佢有咗， 系、 咁样年轻嘅妈妈咁样咯， 点样样艰苦嗰啲， 系啊，即系点样点解而家大肚啊咁点啊咁嗰啲，又系少少社会 议题 议题啦，比较 系啦， 跟住仲有好多啊，嗰时诶， 我突然间谂起一套咧，即系请 讲。 我大个啲睇，即系我后期即系嗱，细个可能读紧书，中学嘅时候睇呢啲日剧啦，跟住中间就好少再睇啦，一来又冇继续 hit 啦，冇咩吸引你啦。 跟住到大个啲再追翻有一套，即系廿即系做嘢嘅时候再追翻咧，系嗰套咩啊？有几个年青人死都系咁叫佢系咪叫咩 ？Last Friends，Last Friends， 几个年青人， 哇你知喎、啊， 野田妹做噶嘛？ 冇错 ，Luca 成日叫佢 Luca， 嗰个女仔系边个咧？ 我睇下你讲唔 讲？ 长泽正美啊， 唔好提佢啊嘛！ 我成日觉得佢好似 Selina， 日本嘅 Selina， 唔 系 佢靓过 Selina， 少少 好戏过佢嘅， 系 系系。 长泽正美佢有时拍好多电影嘅 ，H2， 即系你头先交响情人梦嗰个女仔啦，长咩咩野妹， 野田妹系做 Luca， 系啦，嗰个戏咧系我大个啲， 名叫咩啊？ 野田妹咯， 唔系 唔记得咗啦都。 杨怡唔该， 我唔记得噶，我真系唔记得噶。 上野树里咯， 好啦，上野树里咯， 系 啦。 但系因为咧，我系点解会咁记得佢咧？首先佢喺《交响情人梦》之后，我喺九龙湾行街嘅时候见过佢真人啊。佢出现 你落街咁喎，好似 唔系啊？我行街时候佢喺商场有活动啊，佢同边个一齐？ 佢 同 好 hit， 佢同木王一齐出现嘅有个活动啊， 木王又好有趣噶， 系啊， 得 佢搞笑又得，正经又得， 系啊。我其实我第一次睇咗木王咧，系嗰个五个破碎的少年嘅一个爆炸头， 跟住大家心中用木王系边个啊？咁 而家可能少啲人， 而家型啲啊，型佬啦，系啊 ，man 啲咯， 系啦， 都靓仔， 靓仔。 我先讲翻 Last Friends 咧，因为佢首先佢嗰首歌 几个年轻人啦， 又系宇多田光， 诶，系讲得好慢，惊自己讲错 系啦。 跟住咧，嗰个主题曲又系。喂，你谂下 ，Stay with me， 即系佢咧已经系 好好 听，嗰只碟爆翻出嚟，又再系呢一套剧嘅主题曲咧， 冇错。 宇多田光真系非常好听， 嗰个系我再即系大个啲嘅时候再追翻一次剧嘅时候， 都觉得 好中意睇。 但 系 当时我睇嘅时候觉得咧，好佢打你打鸠佢位走啦，你不停都会讲呢句走啦。 呢套嘢好抑压嘅， 唔系，但系我觉得 佢每 个 人都 有问题， 每个人每个人都有啲问题嘛，因为 我突然间唔记得嗰个男仔叫咩名咧， 好瘦 嗰 个，佢话 好高好瘦个男仔， 锦湖亮， 唔系打人嗰个系锦湖亮， 佢同佢 pair 噶嘛， 仲有 另一个 系啦， 英泰， 系 啊，英泰冇错。 哇，你哋搞咩啊？ 因为我谂起我哋有个朋友话好中意佢睇完。 O K， 记得。诶，跟住我就 咁咯。 啊，个英泰几靓仔嘅。 你记得嗰阵时你我哋睇紧 Last Friend 嘅时候，你就喺度话我想买佢嗰只杯。 我系啊。但系好无聊， 系啊，有都卖我见过，系咩香港 有 嗰条红线啊嘛， 有条线啫嘛， 系啊，我真系买， 都 系 水 之 同埋你谂下咧，即系佢哋好识做，佢好识做呢啲包装咧， 日本啊嘛，真 系 好靓。 上野树里咧，但系咧上野树里佢演技好好啦，我真 系 好中意佢啦。但系佢后来系即系发生咗啲事咧，令到好似日本传媒唔中意佢， 麻麻地 嘅， 得罪咗人， 唔出奇 咯。后来佢再做一套，即近年有一套系做医生嘅戏。我特登去睇翻嘅，佢演技都系一如既往嘅。 其实佢都 OK 嘅， 系啊系，佢几好戏嘅系。 但系你唔记得佢个名啫，冇嘢。 记得佢个样。因为咧最近睇到有一个嗰啲咁样即系你当嗰啲 Facebook 嗰啲新闻咧，话佢佢攞翻以前就系十年前定咩嗰张相出嚟咧。 哦，佢同佢要冇人影翻 啊 嘛。 跟住 咧， 佢样唔系差好远，即系话佢保养得好 成熟咗啫。 系啊， 即 系 保养得 man 咗咁咯。 即系话野田会保养得几好咁啊。 O K， 佢都四十啦，系嘛？四十几 有啊有啊，四十几系咪就系话佢都唔系差别。 同埋咧，有一次我哋喺澳洲，我记得当时咧，我哋话吓你而家先睇。呢套戏即系有个 roommate， 而家先睇 Last Friends， 系啊， 好耐噶啦，隔咗嗰阵时。 哇，你谂下，澳洲只系2010几年嘅事，嗰套戏系2000几嗰啲嚟， 即系十年啦都有。 跟住我就哇，原来呢套戏都几 其实冇噶，都系近年有 Netflix， 我先睇《萤之光》啫嘛。 哦，《萤之光》我都好中意嘅， 系啊，都系嗰个揿嚟睇嘅咋。 都好啊！ 我以前有知道，但冇揿嚟睇嘅，我都系有 Netflix 我先揿嚟睇。 我都好中意林濑遥嘅，佢做戏又系。 系啊，几舒服咯。佢唔系真系好靓。 咁而家讲翻你对上一次，就而家最近啦， 系啊， 系咩剧啊 ？First Love 咯， 即系 First Love Netflix 咯。 我冇睇到，因为 嗰个佐藤健嗰个同满岛光嗰个咯，嗰套系唯一嘅败笔，只系嗰个后生嘅女仔，好似余文乐 后生 版 嘅，仲要系扮 同 嗰个 老同老版嘅，即系满田光，满岛光好唔 match 啊！男仔我都可以讲得过去，即系嗰条仔同佐藤健嗰度啊 ，OK。 佐藤健系有另外一套日剧系好受欢迎， 我之前睇喺疫情嘅时候睇啊，就系恋爱咩持续是天长地久， 哇咁长， 佢好多 sweet 嗰啲嘢噶嘛， 嗰套戏咧唔系嗰套剧你唔需要用脑嘅 ，OK OK 爱情嘅 条女咧又抢到爆炸，其实某程度上系恶作剧之吻咁嘅设定嚟噶，即系条女好靓蠢，但系好中意佢嘅， 傻白甜啊， 系啦，嗰个系上白石文音。嗰个女仔系 咩名嚟嘅呢个 人名， 日 本人嘅名就好 Q 好 sweet 嘅。佐藤健都我近年会睇，因为哦佢有啲咩戏啊睇下啦。其实之前嗰套我都未睇，佢系做鬼嘅，佢同井上真央噶， 做鬼 嘅系啊，做啊做嗰条男人叫边个唔记得咗，三条友一齐嘅，一开始佐藤健已经死咗噶啦。即系佢系鬼嚟嘅， okay. 然后要经过一条友嚟先同到井上真央沟通 通灵 咁样，我未睇，草嗰牌嘅咋。 咁杨怡咧？ 对上一套是什么日剧？ 啱，即系近年。 对上， 总之你对上一套啦。 日本剧集 咁谂， 好耐冇睇，有睇咯，睇下。 我都系今个之后睇，真系疫情。 佢算唔算日剧咧？ 算 日 剧集嚟嘅 日剧。 不过就喺 Netflix 啊，系咯，有睇。 其实 Netflix 咧帮到大家睇翻 容易啲，即系你唔使揾啊嘛，你一揿开就有咪睇咯。 我仲因为 Netflix 而重温咗《野猪大改造》 哦，我《野猪大改造》我都中意嘅。其实我都系，因为当时我有个朋友好中意龟梨和也，咁、 哦、 所以我就睇咗好多龟梨和也嗰啲， 因而睇咗好多。 例如龟梨和也仲喺金田一，你哋冇睇过啦， 我 睇过。我 嗰时知，因为嗰时唐本光之后，跟住松本润，跟住跌对龟梨和也吓。 系啊，好似一， 但你估咧？ 但因为林濑遥系做过其中一个角色噶，所以我特登去睇 啊。我想讲金田一呢个剧咧，系咧都系一个回忆嚟嘅，因为都几恐怖噶。以一个小学生嗰时咁样睇嚟讲， 我记得有一个古仔系佢哋去露营咁样发生， 牧场岛啊，最记得嗰个牧场岛， 瞓嗰啲帐篷咁样围住瞓，话唔知点样， 系啊，因为我好 都 几 恐怖 嘅，同埋七不思议咯。 因为佢啲音乐，系， 但系我觉得个音乐真系非常好， 但系 佢一个音乐你起咧有少少会好恐怖。 其实你一睇翻好鸡嘅，灯光 一定系啦， 可能估啲鬼屋嘅啫嘛。 细个就好睇，死啦，系咪鬼片嚟嘅？ 同埋嗰个怪盗绅士咯，我记得 都系， 系啊，睇嗰度就哦，跟住睇翻漫画啦，走去。 我有，全部都有睇漫画 嘅。系啊，我都睇翻，但系嗰时睇嘅时候。 我啲同学都似冇乜睇，因为系夜做噶，比较夜做咧，有啲人 唔 系 同埋有啲人唔会睇呢种，可能我 睇 咗 乜嘢噶？ 系啊，即系 咁咯， 唔系大路爱情啊，或者点？ 我嗰日仲谂起曾经喺有线睇嗰套咧，又好应该冇人睇过，系嗰、那个叫咩？日本嗰个名应该系小南的迷你情人， 我有啊，睇过啊， 啊就系、是、二宫和也同心田公子， 因为心田公子变咗粒嘢啊， 系啦、 啊。 然后二宫和也可以将佢摆喺个衫，出衫嗰个袋度翻学噶。 冇错，好记得。 佢仲比较蛋，佢好大狗食晒。 其实心田公子都几好戏嘅，都几好 嘅。 我其实睇过晒佢所有剧集， 佢偶像得嚟都算系咁噶啦，做戏。但系咧， 真系靓。 我喺我嘅年代啦，佢 但我老佢成日叫肥公， 系啊， 佢 真系 以前系微， 其实佢好惨啊，佢成日俾人笑佢肥咯，因为佢好容易肥嘅，应该系 水肿或者。 但后来我知道咧，因为。嗱，佢 其实佢几靓， 佢而家都 keep 到嘅。咁但系咧，因为后来有人话佢系肉食女啊。 哦，咁啊唔知， 即系话佢好识食噶， 食家嚟嘅。 系啦， 唔知佢有冇真系食过龙泽寿明或者唐本光一？ 我觉得有。 我以前睇有线咧，佢仲有个咩遥控刑警啊？你有睇过？ 有，全部睇过。 佢着晒嗰啲， 刑警有睇过， 系富豪刑警戆鸠， 又 好笑噶。 咪着咗嗰啲警察服 噶 又？ 唔系嘅，新田公子唔系噶。 佢用有佢有钱女嚟查我。 冇错，佢净 系 着 洛丽塔嗰啲衫啊。有一出戏佢 嗰个戏嚟嘅，嗰个电影嚟嘅，系啊。我哋讲个遥控刑警咧，其实就系唐本光一就查案好叻。 佢系警察， 佢好叻嘅，但系佢就唔可以离开嗰个地牢嘅。佢一离开佢就唔得噶，佢受唔住啲心理啊、精神嗰啲。 即系病， 佢只可以喺个地牢度控打电话控制心田公子去破案， 冇错， 所以就系遥控刑警就 系 咁。 遥控嗰条女 系 系啦，但系佢之后就衍生咩富豪刑警啊、乜乜刑警，全部都系佢做 的，全部都系心田公子嚟嘅， 系啦， 系啊，因为佢有钱女。 喺近年咧，我睇过一套咧，系心田公子同埋龟梨和也两个出轨嘅人。 我见过呢个简介咁样。 系啦， 即系 有啲激情戏啊，系 啦，咗啦都 ，OK， 系啊，佢都唔再系以前。我第一次睇到佢嘅时候，我谂应该真系新闻女郎，佢同龙泽寿明都系学校嘅 年轻人， 系年轻人，高中生咁样，佢哋系学校同学嚟咁咯。 系啊，我睇嗰、那 个 草帽上的蛋糕，佢同龙泽寿明都仍然系咁嘅， 好衬我成日觉得佢哋个型个脑谂落去。 而咧，我草帽上的蛋糕其实同恶魔在身边系二谷同 公子 苗都系，其实系冇血缘关系嘅兄妹。 系可能佢哋系爸阿妈结婚， 但系好惨啊！最后佢喺雪地度就即系佢哋冇人救佢咁样嘅，又系即系有少少。 仲有神啊，请给我多点时间。 啊，呢、這个好出名嗰阵时 候。系啊，但系嗰阵时候我睇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好烦啊，又喊嚟喊去， 喊苦喊忽， 跟住又走啦，走都唔见咗咧，跟住金城武要揾佢啦，跟住又走又揽又走又揽咁。 金城武同佢咁样样。 系。但系身为一个青少年就好烦，喊完未啊？又走又要揾翻佢，走啦你。 你唔系话讲翻你问一个朋友？ 我话说咧，收集下意见嘅时候，我就问，即系广发咁啦，就 WhatsApp 度问啊，但系我要录音啦，又大家心目中嘅经典好睇嘅剧系啲咩？讲嚟听下咁样。有一个人答我，浪漫满屋咯。跟住我话嗰个韩剧嚟噶，啊系，咁冇乜啦，嗰时唔喺香港，好少睇。 拜拜。 我唔知佢想点，或者有一日我问佢韩剧嘅时候，佢带翻我同休闲下。 唔系啊，你话另一个有个朋友讲一套嘢，跟住你又和呢一套咁。 哦，系啊，我有问嘅时候，有一个人答阿信的故事，跟住我咦，你应该 劲喎呢个 系啦， 王者喎呢个 系王大啲。 系咯，话呢个系我哋阿妈会讲出嚟嘅 阿信的故事 系经典嘅剧咯，应该 而家应该后生冇人知，仲难个 long vacation 阿信的故事，大佬。 其实阿信有重播 過，我睇咗两次，我想话 有嘅。 唔系，咁我哋仲会睇到啊。 不如你讲下阿信的故事， 阿信的故事 有啲人可能真系冇睇过。 嗱，阿信 首先要唱歌先啊， 命运是对手， 明 白。 唔好唱啦， 因为当时咧，你未唱， 唔系你讲我帮你 background 啊， 跟住有八八半， 你应该由一开始唱出嚟， 谁会好啦？ 系云雨清风 嘅咗。 第二段 系 谁会？ 阿信的故事咧系当然日剧啦，佢其实系讲一个好一个旧啲嘅日本嘅女人嘅故事嚟嘅，即系佢唔系时代剧嚟嘅，其实 古装。 佢话旧啲嘅系讲嗰个女人咧就好刻苦耐劳嘅， 细细个 屋企就好惨，有佢老中青三代嘅演员去做呢个阿信呢个女人。 呢啲系以前人好中意睇嘅剧情，即系由细做到大嗰啲。 即系啦，好似武则天咁啊，你讲，但佢唔系武则天 ，OK？ 咁佢小朋友嗰个女真系好惨啊，即系唔知屋企有咩死老豆啊，冇钱啊，好穷啊， 卖咗唔知俾边 冰天雪地担水啊，趴喺地下抹地咧，系个经典动作。 這個、呢个咧阿信的故事，另外最深系就系趴喺度抹地，攞块布啫， 你要跪然之后向前，即系其实好似千层咁样成住你咁样抹嘅，系啦，一模一样系嗰、那个，不过系好卵惨啊，跟住又好冻啊，冇嘢食啊，食番薯啊，跟住有啲咩好锡佢婆婆，唔知咩又死咗啊，咁样 奋斗到大个人， 即系大个咗又唔知嫁个老公好衰，即系类似呢啲。最后，因为其实咧，佢原本个原型系话以前咧系香港系有一间日式嘅百货公司咧叫八百伴嘅，咁、就话呢个阿信咧呢个人嘅原型其实就 系 八百伴个太太嚟嘅，即系佢老婆。其实呢个系呢个人嘅原型故事啦。咁就刻苦耐劳，最后咧挨咗一世，咁最后系 变咗有 系啦，因为佢哋好艰辛咁样做到嗰间公司出嚟就有钱，就唔使以前咁穷啦。佢咁样嚟拍嘅，咁但系其实呢个故事咧，呢个日剧好耐嘅，系八几年嘅，唔知八世、 啊、 八五嗰啲嘅。我梗系未出世啦，系咪先？咁点解我哋会睇？系啦，因为喺我细个嘅时候，后来嗰日去 Google 下咧，佢九五年嘅时候咧喺亚视播。播翻重播，跟住咧就 唔止一次， 就系头先我哋唱嗰个主题曲啦，系翁善玉唱嘅《信》啊， 系咪似啦？总之好出名嘅， 就系啦。我阿嫲咧成日都睇嘅， 冇错，我都系陪我阿嫲睇嘅。 佢日有睇，因为嗰个时间系食饭，唔知我系头先睇翻系六点半至七点半喺度播，好捻多集噶《信》的故事。 同埋呢啲嘅背景咧，系好啲人好中意。 系啦，尤其是我阿嫲咧，诶，以前乡下都好惨嘅，拖到抹地啊，冇嘢食啊，耕田啊， 做童年角色阿信咧，嗰个女仔 好， 佢真系好识做戏嘅，嗰女仔 喊啦喊啦， 系系系嗰啲咯。 我甚至乎话听我见过我妈就哼嗰首歌， 系都识唱啊。 系啦，佢系睇呢啲嘢， 所以系好大回响嘅。 系啦，所以当时 嗰年代， 即系如果而家应该后生嘅就唔会讲，好似阿哎呀惨到好似阿信咁啦，咁你就明哦，咁佢应该真系好卵惨。 边个阿信啊？五月天嘅阿信， 系啦，或者 信乐团嗰 系苏建顺都唔系。 我谂而家冇乜人会知道。 系啊，旧好旧咯。咁但系我就好记得我妈成日睇。 呢个戏咧，系你以前啊，听好多长辈佢哋会讲话呢套戏系好好睇。 你童话故事咁咯，你听落去 系啊，即系嗰种。 除咗呢套之外咧，亚视仲有另一套戏都成日重播嘅。 咩啊？ 头先我哋提过其中一个女演员嘅 咩？好多个你讲咗个。 酒井， 酒井星星乜星之金币定系咩啊？ 其实酒井 同一屋檐下， 我有唔系 TVB 播嘅咩？ 唔系两边都播过噶， 我两边都买晒。 同屋檐下啊，好。 其实酒井法子都系某一个，即系你话常盘鬼子好红啦。其实酒井法子都系嘅， 酒井法子唱埋歌啊嘛， 系都系一个。其实同一屋檐下咧，我咧系喺无线睇过，又系你讲嗰啲六点几，佢又配晒音嗰种嘅， 系啊。 咁入边仲有好多啦，最出名嗰个啦。 因为咁我而喜爱咗福山雅治 啦，嗰、那个啦， 我都系。 咁有几个都好出名嘅，后尾即系譬如有，其实佢都有松隆子啦， 系，不过佢唔系主要嘅， 系啦， 系啦，有份做咯。 跟住呢套戏咧，其实我冇实质好细心咁睇。但最好笑嘅， 唔紧要啊！你近期一好深刻啊！ 我有前嗰排突然间有一次碌碌 YouTube 嘅时候咧，见到有啲人咧而家好中意 一口气睇晒成套同一屋檐下。 咁咧佢就话究竟呢一家人发生咩事咁嗰啲咧？ 你睇咗啊？ 系啊， 阿佢而家好清楚啊，所以 系啊。咁咧有个人咧就压缩咗佢讲晒呢套戏嗰度。 你可唔可以将佢压缩嘅再压缩啊？ 就系咧 再压缩。 系主要同一屋檐下就系讲呢一家人系一家人嚟。发生咗咩事？点解佢哋即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个新鲜嘅支线啦、啊，我哋成日缩短嘅外家，好睇过外家嘅咁。咁就 系 讲有，当然佢有个主轴就系嗰个大即系大佬咯，就系嗰个咩啊？神经系咩也咧？ 加油！我等你讲 啦。 江口洋介， 江口，但系入边我唔知咩 拍也定系咩？ 系啊， 好似拍也 咩达也？ 系啊，啲类似 阿也好似系啊。系啊，小说啊嘛， 啊 酒井法子 系系啦，女主角就系酒井法子，叫做女主角啦。咁佢有成六兄弟姊妹，又追 有一个就跛嘅，即系残疾嘅又系，妖成日都 我唔中意 嗰个字也好似 三本，类 似啦，唔知咩也咩也。 要唔系嗰条友取咗骨不争气，好难解， 好 衰嘅。 但系咧，佢喺个当时嗰个剧，我睇翻我佢你几靓仔，有啲似方力申嘅。 我唔觉，我好憎佢， 我好憎佢，我飞唔好讲呢个角色。 系啊，跟住你简直觉得佢冇搞错。 其实佢 差个嘴先，我后来发现啊，动画版嘅花样男子佢配花泽类噶， 配音噶， 顶个肺。 系因为佢后屘系 要飞。 OK， 咁跟住佢成个故事都系讲我呢个大哥点样维系呢一家人嘅，即系好感情啊，跟住可能。 但系其实好似小说系中意二佬。 系啊，因为佢唔系亲生嘅。 小说系中意大佬，二佬中意佢，佢小说同 佢 哋。 中意佢，你又中意佢。 系咯，你系冧佢。 系啦。咁其实佢咧， 小 说 唔系同 周 真 发 展， 其实系即系佢哋呢一家人收养翻嚟一个女仔嚟嘅，即系帮养助养 女啦， 养女啦，所以其实佢呢个同其他人不是一个真的亲兄妹，所以呢他暗地里其实就喜欢大佬，但是大佬你知道即是那些即是很典型的那些， 我真的做兄妹算了， 即是大爱那种，即是个个都喜欢的， 大爱就是力量， 是的，而即是最有型那个啦，我唔记得佢名添， 福山雅治啦， 系 sorry， 福山雅治咧就其实深深咁样样暗恋佢啦。 系当时觉得佢哋好可惜噶，成日都唔 系后屘结咗婚嘅， 系啊，后来 佢同二佬嘅。 咁当然有啲有病嘅，又 系 流血嘅， 小说有病噶嘛， 急性嗰啲唔知咩白血 病、血癌、二大酒叉嗰啲， 系啦，冇错，大家要讲翻血癌、二大酒叉系咩？ 成日都系呢啲病，都唔搞乜嘅。 嗰时咁兴白血病嘅，点解呢啲话时话急性噶，仲要唔急唔理， 可能化妆容易啲啊。 白啲啫， 面无血色就搞掂啦。 一集就可以入病， 搞咁多嘢啊嘛。最多咪戴顶帽背影。你有啲咩病无啦啦会突咁突发而咁快死嘅？真系可能得白血病， 肚痛 啊。即系你可能嗰啲慢性啊，就系你见唔到成效 ，feel 唔到， 一夜击中痛点，即刻有反效果。系啦，咁可能又系呢啲最屘有啲病，跟住但系成家人又好齐心，同佢个故事背景，即系话佢系一个。 其实日剧真 系 好兴白血病，嗰、那个打排球嗰个都系。 嗱，我同你讲，仲有咩？就系有一种你啱啱讲排，有一个运动咗个 back up 嘅。 哦，跑步啊， 系啦，例如佢系一个嗱，呢、這个背景就系 打拳啊， 一个马拉松选手，不过咧佢有只脚有事，跟住就 系啊， 就咧冇 跑 到，点知佢为咗激励大家 咧， 就走去跛都跑嘅。 烂 系烂都跑嘅，咁佢就大家就好有，即系用一个运动咧去激励， 系一样嘢。 因为我觉得可能运动亦都系可能令到人哋有个鼓励性， 好 热 血。同埋当时嘅漫画咧，其实日本嘅漫画好兴运动漫画嘅， 踢足球啊、篮 球啊 嗰啲咯， 真系 好多嘅。 棍球都玩埋啦， 系 hockey， 系啊，真系即系 赛车、单车乜都有。 鱿鱼有冇人玩过？ 有。 小丸子 系咪摇摇大王啊？唔系啊，系应该嗰个四驱兄弟啊， 冇啦啩， 求文字啲咯， 都系一个，都系一啲运动去做一个。 我成日人要我个车啊嘛， 背景嚟，可能我觉得系因为能够激励人心。可能你话可能有一种大家 正能量咯， 就有一个激励性啦，push 佢啦咁咯。我都系觉得咁咯，咪头先我唔记得讲，仲有一个咧，就系咧，即系大家都讲呢一类型咁嘅，即系剧集啦，叫日本。我就系头先话谂起有一个咧，就系灵异啊，嗱，因为我最中意睇啲嘢啦。 交俾佢。 但系咧，原来系有一个，我唔知道有冇人睇过啦吓。如果睇过嘅观众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啦。咁咧，爱 佢、 就是、 请留言。 叫奇幻物语。即系香港佢有译做奇幻物语，但系佢咧有日本叫咩日本奇妙物语。定唔知世界物语，总之咧佢咧系讲一啲古灵精怪嘅故事，然之后集合成 一集咁，一集可能两个故事啊， 两三个咁咯。 以前好夜播噶， 系啦，我边度睇咯，有线睇嘅。咁咧佢咧好古怪，嗱，其实有啲惊嘅，因为佢有少少似鬼故，但系咧佢好得意嘅，佢里边嘅内容咧系唔一定牵涉鬼怪嘅，可能好，例如我睇过有一个系， 你最记得系边个啊？唔系咁讲个形式咧，一开始咧 有主持 嘅，有条男人，中年男人啊，叔啦，跟住着晒西装，好似 MIB 咁嘅， 系啦系啦， 就喺度讲话 讲古老啦。 我哋而家有阵时咩世界真系奇妙，有啲人疯咁就死咗，啲人就生咁嗰啲咧。 佢有少少似讲系啦，每一个集 每一个特辑里面有 少少 hints 啊， 系啦，有个主题咁，可能 讲个 tag 咁， 又有啲人会系点咧，咁你就 去噶啦， 系 啦， 咁就唔嗱，我话听咧，原来呢一个咁嘅特辑，唔系即系唔系特辑，即系呢个系列咧，佢咧系每年好似做一次定咩，即系佢会拍。每年有一个系列嘅， 系 咁然之后咧， 唔同嘅演员去做嘅， 系啊， 好出名 嘅人都会做， 好似森田恭子都有做过， 即系拍下咁咯，一集啫嘛。 有名嘅即系出名嘅明星咧，都会客串做。 因为其实呢个系列咧喺日本可能已经系真情咁样样噶啦， 每年做一个， 即系大家都想卡一脚就，我都做过啊， 真情 啊， 可唔可以讲真情？ 唔系，即系好经典啊，好入屋咧，大家都会哦，佢都做过啊，咁样有佢今次咁样嘅。 即系佢每年可能做一次咧，都会。 啲长寿剧 即系嗰啲电视台啊， 嗰啲人好乐意啊！我有今年我参加， 我嚟嚟先， 好出名嘅有啲咁，甚至乎佢都变成一个电影版嘅。咁而电影版咧，佢都系叫做好似叫奇幻物语嘅。跟住嗰阵时咧，阿牛都有睇过啦，吓到飙尿，佢就好惊再睇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电影版嘅话。 唔系你讲唔讲到你睇过嘅故事，你最记得系边个？你唔好理佢电影定电视剧啦，睇咗咁多集啦。 我其实记得有个古仔咧， 你讲唔讲出嚟？ 佢我唔好记得之前嗰啲啦，因为嗰啲好旧咧，有啲咧系好恐怖嘅，即系好似近乎鬼杀人嗰啲咁。有一个咧就系讲有个人死咗，但系轻松好搞笑。咁死咗之后咧，原来我哋死咗之后咧就会投胎做另一啲嘢嘅。咁咧佢就好似房地产咁嘅，嗰条友咧就系啦。就话啊，佢而家死咗咁点啊？跟住话你睇下想做咩啦？咁跟住行过去咧，就睇到一个房地产咁样嘅装修嘅一间嘢啦。 哦， 即真系好似地产佬。哇，出边就写住哦，你想做鸡咧几多钱？唔系即系动物嚟嘅，好多都系动物。曱甴唔知点，跟住佢话我唔想做呢啲。咁 做乜嘢？ 原来佢系会根据你要有咩条件先可以做啲咩㗎。即係你又你想做呢、這个咁你只可以做揀呢啲㗎做咁类似 咁。 你 嘅钱只可以救呢啲。 係啦或者你呢原来係有啲咩即係讲一啲其实佢真係暗喻你。你生前做过啲咩咧？ 好事 其实就会影响到你而家咁。有少少呢啲咁，佢有啲隐喻咧，有啲咧系吓你嘅。我觉得有少少，即系话哦，你哋就要反思啦，有少少嘅。咁同埋一个最经典就系有一次，我记得睇，我唔知佢每次都有咧。即系佢意思就话哦，你无论你咩做咩几多衰嘢，人哋都会知咁咧。跟住又会讲啲咁吓你嘅说话，最咩警告你啦。跟住有个蜡烛又会熄咗，就人死咗。 跟住又冷笑噶嘛， 系啊，佢好奇怪嘅。 跟 住行咗去噶 其实后来阴阳路嘅雷与阳系有抄嘅，我 觉得有少少应该有啲抄。 呢个世界咩有噶嘛？系咪？即嗰啲咯， 即系佢出嚟讲嘅，系啦。佢每一个故事中间，佢都会走出嚟讲，究竟人系咪要贪心嗰啲咧？咁咧，跟住咧， 系咪有报应？ 系啦，咁嗰啲啦，好恐怖。咁另外，我好似YouTube 有睇下， 有嘅，有嘅，你可以 search 下。 而咧， 因为太多小故事啦， 因为佢好短嘅啫， 系啊， 同埋冇 ending 嘅好多， 冇噶吓咁嘅完。 开放式嘅 系啦， 而阿牛好惊嗰个电影版咧，佢最惊系第一个古仔 系 飞机坠毁嘅。 我想讲，其实我有 你讲翻出嚟咁惊， 大家唔嫌长戏我讲啦，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都好中意睇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嘅嘢，鬼怪嘅嘢，其实我都练到几大胆下噶啦，即系我都唔系普通细路会惊 真系 嗰阵时唯一惊系真系呢、這个。 因为咧， 佢嗱呢个系佢奇幻世纪啊，同佢叫做 系啊， 三个故事咁。香港就嗰时租碟啦，咁租翻去睇啦。跟住第一故事讲飞机失事嘅， 系啊，好恐怖嗰个。 就 系 话飞机失事咧，就撞咗去个雪山嗰度。咁咧有啲人就冇死到啦，例如有一 pair 好朋友两个女仔冇死到咁啦，但系两个女仔伤咗个只脚。跟住仲有一啲中老啊，有啲阿叔啊。 所以我想打个叉咧，头先讲咧只脚伤咗。那度我最惊， 但系你唔好嘈啦，起跟住之后佢又惊佢嗰啲血啦 ，OK， 唔系系夹到只脚， 跟住之后佢就系类似佢几条友就揾到附近喺个雪山嗰间屋咧，就可以匿入去先，等人哋嚟救咁啦。咁但系匿咗入去咧，就发现冇嘢食啊，好冻啊，跟住又话要轮流清醒保持个火啊， 系啊， 即系唔好熄， 起咗个火喺中间， 即系啦，要轮流咩轮间咁咧， 唔知几个钟头， 跟住数下数下就发现，首先嗰个伤只脚嗰个 friend 系死咗噶，系咪？ 即佢捱唔到，佢哋就类似算啦，放弃佢啦，咁样就抌咗佢喺雪山度，佢哋自己匿翻屋嘅，系啦。咁跟住咧数下数下就唔啱，其实系一个数学嘅问题，一度谂唔明噶。 我话听人嘅记得系点咧？佢有五个人，即系 每人量一个钟噶嘛，应该。 嗱，譬如我哋花一个钟，你就起身就睇住个火咁啦， 嗌逐个。 跟住咧，你嗱，而家你唔好问我哋数学嘅问题， 唔记得啦。 总之佢系量完之后， 咦唔啱嘅。 因为那个受咗伤嗰个人都 就死咗嗰、那个， 总之有一个系鬼咯， 有一个系鬼 死咗 系啊， 系啦，跟住唔系，头先我都瞓咗喎，吓唔系到你咩？啊你都瞓咗， 头先 咁边个喺度？ 五个人， 系啊， 而家个五点点六点嘅咧，即系呢啲咁样。 有问我哋数学问题， 系啦，咁我吓， 系啦，跟住就完咁啦。 跟住类似我记得好似数下数下啊，类似嗰啲咩， 即系怪怪地啦。 我记得我唔记得 ending 系唔系，我唔知系我记错定系咩。我记得个 ending 咧系话类似，其实佢哋全部人都死晒噶， 类似好似后屘好似有人去救佢哋， 系啦， 发觉 全部一嚟就已经跌晒喺雪度，嗰啲阿密达口嗰啲啊， 佢喺嗰架飞机已经死捻咗， 系啊， 佢哋去冇屋已经根本就唔系人嚟， 佢哋其实成扎鬼魂 都 系混咗喺嗰度， 其实嗰啲已经瓜晒噶啦，不过佢哋唔知自己瓜咗咯，即系类似系咁咯。 呢个系唔知点解你话而家好惊咩？冇嘅，好惊咩你？ 唔系 点解当时好惊？ 我不嬲都唔睇嘅，所以我唔知道。 系、我仲记得有一个嘅，不过唔系呢个电影嘅，系真系睇有线播嗰个嘅故事，好得意嘅。佢唔鬼嘅，佢系嗰个故事，我记得叫《美女罐头》啊。 哦，呢个我睇过啦。 系啊， 七丰木聪做噶。 系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系啦，新啲其实应该系，就系话有个女仔当好似佢唔靓到虾头。讲真的，虾头咁咧，佢成日都好想有男朋友嘛，定唔知咩啊？跟住佢啊，唔系马哈提个男仔，睇佢冇冲先，佢就成日都想要女朋友，成日留喺屋企，因为佢个女朋友系虾头咁嘅，就成日留喺度啦。你我出去啦，咁佢觉得自己好闷，咁佢睇电，佢就睇电视话 介 绍咩美女罐头就可以买个女朋友，系咪噶？ 咁 样 Q Q 咁 嘅女仔， 咁跟住佢成日觉得好奇怪，反而咧见到隔篱屋咧嗰个阿叔就成日抌啲罐头嘅，即系嗰啲分类噶嘛，日本人要抌垃圾， 成袋都 系咁多嘅罐头咧，跟住见成日有唔同嘅女去佢屋企出入，鬼妹啊，啲好靓嗰啲女人，咁佢吓咁奇怪嘅，系一个阿叔嚟嘅，咩 好漫画， 肥宅嘅，咁佢就走去问佢嘅，好似佢就哎呀，我真系买咗你嘅，买嗰个肥宅就我买一正啊，试下咁样，咁于是佢就买咗个翻嚟， 好似系， 然后咧就揭开就系我沟条女系咪 靓噶， 靓噶，唔记得边个女仔， 应该都系明诶，即系红红地嘅， 系 High TV search 嗰条女边个，系啦， 跟住讲， 咁咧佢就，但系佢又惊，我记得点解佢咁大， 佢唔系好信嘅开头， 唔系因为点解阿男主角够胆去试，系因为佢女朋友出 trip， 类似啦， 所以佢就可以有几日嘅时间， 空咗出嚟， 系啦，咁 佢 先至试嘅，系因为一开就唔知得几日命嘅啫，其实嗰、那个 系有啲犹豫， 嗰个罐头即系几日嘅限期嘅咋，咁佢唔知开咗之后咧就发现咧，哇，喺呢个女仔好好喎， 系啊，好温顺， 中意佢系咩？咁但系奈何就系佢就 得几日， 唉，但系冇办法，佢会消失噶，消失咗个罐头空咗，佢就可以抌咗 佢 啦， 有少少真系动咗真情，中意嗰条女， 系中意嗰条女嘅。我唔记得后屘系佢走去同呢条女即系带住佢走啊，定系再买咗个罐头？我记得个 ending 系点 咧？因为咧佢类似消失咗之后，即系佢同条女私奔咗定咩啦？即系佢宁愿佢消失都同佢一齐走啦。咁就佢女朋友就系我就讲虾头咁样女人翻到嚟唔见咗嘅。唉，佢系喺个过期消失咗。其实嗰个男主角佢系美男罐头啊。 原来佢 自己都 系罐头嚟嘅，佢都系虾头 罐 头， 系佢虾头罐头， 罐头就去咗私奔啊！ 冇错，应该消失咗嘅系咪？ 不过我觉得好欣赏呢一种 呢个 twist 啊，最后呢下 twist 啊， 佢哋呢个剧 呢个系特别单元嚟嘅，收录喺2005年嘅春季嘅特别篇入边啊。 嗰条女系边个啊？妻夫木聪啊， 系咪奥田麻美？唔识读啊？嗰个好似 睇下波，睇下波，睇。 是不 是啊，是啊，是啊，暖空那条女是啊。 哦，咩嚟嘅，暖空是咩 教 暖空 是。 是 不是教田妈咪唔识读啊呢个字。 那个是小新那个作者都是这个字的。 哦， 我 哋唔， 我唔，我哋唔敢读啊，惊读错 啦， 唔知个个 啦。 好啦， 我已经读错咗几次嘅啦。 唔紧要啦，是啊。因为觉得哇好得意啊，呢个諗到咁嘅。即最后个 twist 系咁样喎，居然 嗰个条桥几得意嘅。 是啊，同埋呢当时点解我咁记得故事呢，后来呢我有想过想将它拍出来。好易拍的嘛，这个其实。 但这些故事其实是因为日本的漫画其实经常都有这些桥。 是啊，但是 我觉得 很新鲜。 短得来呢，20 分钟 的。很得意的。 是一集的。 同埋有啲系好多系 open ending， 即系你唔知道究竟系。 当时嘅妻夫木聪几靓仔。 我仲记得有一 颜值高峰期， 系啊， 有一个有一个咧喺即系旧啲嗰个，我而家唔记得个剧情，我记得边个做，不过织田裕二都有做过。 哦， 系啊。 但织田裕二又唔好中意睇佢， 系咩？ 佢成日都好似一个好耕田嘅样，唔知点解， 因为佢好黑， 系啊， 同埋佢唔系 耕田， 唔系典型日本人嗰种嘅，佢、少少唔似日本人。 喂，嗰时咁多仔唔睇佢啦，系咪先？ 哇，以前穿啊， 佢都系经典嘅一个人嚟噶。 佢成日有一 个， 我嗰时睇有线成日卖广告，但系一次都冇睇过噶嗰套嘢叫咩啊？查案定咩啊？ 系啊，我之后即系着件光湿褛嘅，成日都 抹过褛咁 啊，系啊， 跑嚟跑去 打条红胎，跳跃大手查线。 啊啊、 哇，你咁都知啊？ 我做过电影版 嘅，好嘢，因为真系 hit 嘅。 其实佢好劲噶，都佢都有啲劲噶。 佢咪以前东京我的故事咯， 即系我意思佢都系由即系你电视剧跟住变成电影嗰 啲 咯， 旧啲旧 老啲，我就我净系讲老啲添。而家咁样讲完，你有冇边套剧想不如翻睇翻？ 我想睇翻。 我而家有一套头先冇讲嘅，想睇翻。 哦，系咩啊？ 系嗰个白夜行，但系长系铃濑遥做嘅。 哦。 同埋山田孝之，因为我觉得好变态。 山田孝之 系 好离奇嘅人。 系啊。 佢好变态得。 佢咩都做到嘅，但系。 我谂起系 Netflix 嗰套 AV 嗰套， 我都睇嗰个， 我 冇 睇。 我有睇， 我两辑都有睇。 因为 其实几好睇。 我想问一个记忆嘅谬误，唔知啱唔啱？唔知咪曼德拉效应？山田孝之系咪即系电影版嘅电车男？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 唔该唔该， 但系佢有嗱，其实我。 佢嘅演技真 系 好好， 系好犀利嘅，佢可以系学你话斋， 系 电车男 有得 嗰种比较 嘅 do 嘅， 佢喺白夜行到做变态， 但系佢系好戏嘅，即系佢嗰种突然扭变咗反派， 系有得 个样系做戏嗰种奸 咗， 又好核突嘅佢。 因为好多人而家就系知道韩国版嘅白夜行， 哦、 但系其实 日本嗰个先， 其实日本嗰个系好好睇，因为佢原作都系日本人嚟噶嘛， 系 佢 嘅本身系。 不过 山田孝之 咧，以前我开头睇佢系一个你觉得系 靓 靓 仔 仔， 靓靓仔仔， 啲上上 偶像派， 即系嗰啲 龟 梨和也嗰啲啊。 我哋会认为龟梨 和也而家唔同个样啊 ，by the way， 整容啊， 即系 两时代系咩？ 同野猪大哥做个样系两个样嚟。 即系佢可以系偶像派，你以为佢靓靓仔仔做呢啲角色噶啦，点知佢突然间扭变。一个阿叔啊，或者系一个好奸啊，跟住抛低自己的形象啊，嗰种好癫嘅佢演戏嗰 阵时，即系好似 A V 嗰套 黐黐地咁嘅系啊， 佢好尽咯， 好尽嘅可以， 好尽 嘅，好放啊，佢都几犀利，真系你服咗佢真系。 其实台湾、日本嘅好多演员都觉得好犀利嘅， 好正，佢哋演技系真系好好， 系好型，加上可能日本人又比起。佢哋嘅文化都好专注啦，好即 系 好 focus 嗰样嘢，好矛啊！一定要去到咁，我一定要做到呢下咁样 咯。做戏嗰阵时候有啲衫又唔知，你好睇下木村， 即系好讲究嘅。有得咁样呢个系推到佢哋有啲嘢再极致啲咯，比系唔同唔同文化咯。 咁你哋仲想睇边套啊？佢话美丽人生， 我想 翻睇，去搵下。我唔知王威有冇，我冇。因为王威有一堆木村嘅剧啊，即系佢抌咗上去可以睇，但你要熬过好多王威嘅广告， 中间同一摄 好难发，系啊，好多。 我曾经有个念头系想 俾钱， 系啦，但系啊算啦， 勉 强讲冇时间。 我想睇，我想睇多次《新闻女郎》，但我搵唔到 而家我想睇翻《奇妙物语》， 但系应该好多《奇妙物语》 YouTube 有 可以好多， 因为佢节录而家仲做紧噶， 系 2023都有噶。不过 我之前屎忽人睇翻第一季嘅《花样男子》咯，即系。松本润， 我有，因为我中意首歌 井上真央嗰个， 首歌都系 你中意 Wish 定系呢个 Sweet Love So Sweet？ Wish 应该 Love So Sweet 咁似太古达人噶，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阿拉斯嘛，佢哋 啊，系啊系啊，但我中意 Wish 啊， 同埋大宠爱嗰首咯，星象仪 啊， 我中意听 嘅，入边啲歌好好听， 好好听啊，同埋我觉得井上真央嘅参赛先系真系漫画嗰、那个， 并唔系 即系木野竹子啦。如果日本嘅话，并唔系大。 我都系中意流星花园多啲。 流星花园 大 真 系好，系大真系唔得啊！其实唔系嗰个 老得滞， 但系花泽类真系即系我啲仔仔真系漫画嗰个仔仔。 因为我当时 绝对唔系小栗旬雕， 系啦， 一定唔系小栗旬。 真系似系。 佢样都似啊，个 feel 系成个感觉都系， 成个抑郁自闭仔，但系好靓靓仔咁坐喺度。 佢当时冇咁挫，所以佢嘅 佢真 系好睇啲， 真系一个傻仔。 而家太挫啦，唔好睇。 系啊，而言成屋都真系道明寺嘅，从每样都系唔够高。 都系 佢好流派好矮咁样，秒追秒蚀咁样， 唉， 但系一日剧先可以还原到嗰个富有， 系 嗰个有钱嘅能力。 我都觉得佢唔似。 我咧 Google 下咧，杜明治嘅唔知零用钱系得30万 yen 一个月嘅啫。 即系几多钱？ 跟住我突然谂，30万 yen 一个月，我去日本都攞80万 yen 喎。咁我睇你 唔好讲啦，人日日用紧或者。 屌，我都吓咁平嘅啫咩？谂呢个事情。 好啦。希望大家 唔知啊，你有冇边啲日剧？ 我哋讲完啦，哎，呢套我想睇翻， 你好睇咯， 或者系觉得 好睇， 系啊，我都系睇呢套。 佢头先讲嗰个嗰个咧，其实仲有一个日剧咧，佢咪话宿世女朋友， 啊、 其实佢 有新版嘅， 系啊， 今年 有 新嘅。我哋嗰个已经唔系新嘅啦，我哋上一代啦，已经 即系又系 啊。那個、 其实咧，我都发觉咧，日剧好中意，譬如呢个年代呢、這个人做， 下次咯， 系啊， 唔出奇啊，炒冷饭。咁佢恶作剧之咪拍咗几次啊？就嚟可能又拍翻男子啦， 揾现代嘅人做翻。 其实佢哋啲漫画就好似我哋啲金融咁。 系啊，每个年代都有养过咁嗰啲系嘛？ 拍一次， 冇错。 西游记又再翻炒， 可以噶，容易咪有得跟啊嘛，唔使再谂啊嘛。 佢揾翻而家多红嘅人做啦， 推少少啫嘛， 都系嘅。 我其实后屘连韩版嘅《翻人男子》我都冇睇，睇唔落。 我知道咯，但 系李敏镐嚟噶嘛，系嘛？ 有 睇，佢做杜明治 啊嘛，系我搞唔掂。 有睇。有睇，但系 好睇啊！ 我只系纯粹想睇下啲角色系 究竟搞成点系嘛嗰边。 个故事你都知道晒识背噶啦，系咪先？ 但有冇红到噶？ 大陆都有一个版本噶，你顶唔顺噶。 大陆边个做啊？ 唔识噶嗰啲， 识噶啲新嗰啲人， 唔出噶。 唔系我哋唔识啫， 我哋唔识啫， 有人识嘅。 唔系，我记得有后屘大陆出咗之后，有篇图比较就系大陆嗰个版本小 S 系做杜明治家姐啊，我记得。 系啊，冇错啊。 你谂下，已经沦落到小 S 去做杜明治嘅家姐，人哋日版个杜明治家姐系重到菜菜子嚟，老尾， 即系冇得比啊！ 几远搞错 啊？ 唔够高先啦。 唔系话小 S 唔靓，但系 唔 系嗰个 角色啊，唔系嗰个角色。 做乜啊？咁 搞错。阿妈差唔多。 冇啦，做嗰工人算，杜明治嗰工人好忠心佢嗰工人啊，屋企嗰个咧， 你叫佢做工人，佢点会啊？ 同翻吴康人嘴啦，屌啦， 好啦， 好啦，你哋想因为咁而想翻睇嘅日剧，你睇下 留言，我睇下你想睇边套， 我就揾翻啲美丽人生美歪歪先。 好啦，再见 ，Hello， 拜拜。 Yo, what's up?